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关注一下涉及到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话题。尤其是在互联网加的大背景之下，很多的劳动者的用工模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灵活用工方式的出现导致劳动争议案件也发生了很多不同的变化。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法官为大家介绍了几起典型的案件，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的高林林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灵活用工模式下的劳动争议案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为严厉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的违法犯罪行为，近日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决定，从2021年的9月份到2022年的6月份，联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违法犯罪行为。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媒体、在线平台等进行诸如免考速成等虚假宣传、兜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诱导从业者上当受骗、涉嫌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长假期间，当您突然接到陌生来电称您的快递丢失，请您按照操作完成，将为您进行理赔，这时候您就要提高警惕了，很可能您已经成为了诈骗分子的目标对象。毕竟诈骗分子是不放假的，所以呢，防范电信诈骗是一刻也不能够松懈。近日呢，海淀分局就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原来啊，辖区的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小张刚刚接到一个自称是某互联网平台客服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他的快递在运输过程当中不慎丢失，现在需要对损失的快递进行理赔，要求他按照客服的指令进行操作。小张的确是有快递正在邮寄当中，而且也的确没有收到货，于是啊就相信了对方。幸好警官在紧要关头及时赶到，阻止了小张的操作，避免了37000块钱的损失。在此啊，海淀警方提醒大家，在遇到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是快递包裹丢失的情况的时候，应该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与卖家联系要通过正规的网购平台，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二维码不要轻易的点击或扫描，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要随便的泄露给陌生人，特别是收到银行验证码是自己财产资金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定不要轻易的泄露给对方或是陌生人。以为找了关系就可以将孩子送入名校，谁知却是一场骗局。大兴区的一对夫妻让嫌疑人赵某骗走了11万，警方调查发现，赵某以此为幌子，先后骗了3个家庭，累计骗取了达到28万。而赵某骗取的钱款全都投入到网络赌博之上。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因为诈骗罪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下面来关注两起袭警案。日前呢，顺义分局光明派出所接到报警说，在顺义十元大卖场的一个豆浆店前需要民警提供帮助。接警之后，民警立刻赶往现场来处置。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在向李某了解情况的时候，醉酒人员李某无故对民警进行辱骂，并将民警的胸部抓伤，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后来被传唤至派出所。经过分局维权办的工作，李某因为涉嫌袭警罪被顺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就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的几天，顺义分局的南采派出所接到报警说，在顺义区的南采镇后伯凤村的一个面馆门口，有两个醉酒男子在闹事儿。接警之后，民警立刻赶往现场来处置。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在向张某、常某了解情况的时候，醉酒男子张某不配合民警工作，对民警进行辱骂。民警对张某传唤的时候，醉酒人员常某阻碍民警执法。后来民警将两人传唤至派出所进行处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将请到昌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几起灵活用工模式下的劳动争议案件纠纷。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高法官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您呢为大家介绍这一类的典型纠纷哈。我们在9月11号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两起不同的案件。那么一起呢是外卖小哥在这个送餐的过程当中遇到交通事故而不幸身亡，最终引发了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另外一个呢是这种电视的安装工哈，在这种给别人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和用人单位产生的摩擦。那另外的几起案件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高法官呢继续为大家介绍哈。那么您今天首先为大家介绍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好的，我想介绍一起啊，这个骑手在签订购买设备服务而非劳动合同，法院呢判决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是有这样一个案件。刘先生呢说他在2017年12月8日的时候入职安徽的一个公司，岗位呢是骑手，工作内容呢是送外卖，双方呢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1月7日，刘先生在送餐的过程中呢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了。 也是发生交通事故了。 在2018年3月8日的时候呢，公司给刘先生出具了在职证明，承认刘先生在公司任职。后来刘先生呢就诉到法院，要求确认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当时这个安徽的公司就说，公司啊招聘刘先生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安排他到北京一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合同期限呢是2017年12月8日到2020年12月8日。然而呢，刘先生没有到这个网络公司报到。刘先生此前呢已经和飞鸿公司签订了骑手服务确认书。 那这个飞鸿公司是个什么公司？ 飞鸿公司是安外的一个公司。安徽的公司就认为骑手确认书就是劳动合同，他认为呢刘先生没有为自己的公司提供劳动，双方呢也没有形成事实的劳动关系。给刘先生出具在职证明呢仅是出于同情，便于刘先生处理交通事故使用。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向这个飞鸿公司核实骑手服务确认书。飞鸿公司就说呢，其的主营业务是出卖出租车辆和外卖配置，刘先生呢在该处购买了 GPS 装置和保险。该公司呢免费给骑手提供站点信息，不收取站点及骑手的服务费。骑手呢是自行和站点联系，与站点签订合同，工资呢由站点发放，并没有与该公司签订合同。 那也就是说这个飞鸿公司就认为我们这位这个刘先生其实和飞鸿公司也没有劳动关系。 对，是这样的。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到底刘先生跟哪个公司是存在劳动关系啊？ 对，就是我们在审理中呢就发现这个刘先生啊提供的这安徽公司的出具的这个在职证明显示了其在2017年12月8日至出具之日在公司任职。另外呢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呢公司在2018年1月18日向刘先生转账了758元。 这笔钱是什么钱？ 刘先生说这笔钱呢就是公司发放的工资。法院认为啊这个刘先生与飞鸿公司签订的这个骑手服务确认书主要内容呢确实是购买 GPS 装置和这个保险费用以及相应的责任的约定。上面也注明了薪资待遇以站点实际待遇为准，由站长负责签署劳务合同和培训服务啊，用语较概括笼统，缺少这个劳动报酬这样的必要的条款。仅仅以这个骑手服务确认 书是不足以认定双方，就是这个刘先生和这个飞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 哦， 而刘先生提交的这个银行转账记录、客户摘要中显示呢，也是批量支付款项。 嗯， 银行工作人员也说呢，批量支付可能就是工资啊、报销款或者货款等。 嗯， 安徽这个公司没有能解释该笔钱的性质用途。那这笔转账记录呢，确实不排除是工资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刘先生和安徽这公司的劳动合同在职证明以及这个银行转账记录形成了证据链，能够证实这个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最后法院判决刘先生和安徽公司在2017年12月8日到2019年1月15日期间呢存在劳动关系。 那刘先生和安徽这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和他在这个送餐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实践中啊，这个刘先生、这个我们理解啊，刘先生也是这样主张的，就是他这个送餐呢应该是受这个安徽公司的指派，把他那个派遣到另外一个单位去送餐，而这个他的飞鸿公司呢可能仅仅提供了这种租车的一种服务。 哦， 他还是本质上想主张这个工伤的相关赔偿。 那么这里面您觉得哪些需要提示的地方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也是提示一下，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通常呢包括以下几点。一个是呢管理标准，主要指呢劳动者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另外一个呢是生产条件标准，主要指用人单位呢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第三个呢是报酬标准，也就是说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这呢是认定劳动关系的重要标志。还有最后一点呢，也是劳动内容标准，是说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呢需要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这个案子中呢，刘先生和安徽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从事了公司为其安排的送外卖的工作，那公司呢还定时为其支付了工资报酬，所以呢双方应该是形成了劳动关系。我们也提示一下，劳动者在入职的时候啊，要及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确认劳动关系成立的事实，否则呢如果发生工伤、工亡等需要劳动关系存在为前提主张相关权利的时候呢，劳动者可能确实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成本和精力，要证明他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这样呢对劳动者权利保护也是很不利的。 那按照咱们国家这个法律规定啊，是不是一个劳动者只能同时和一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按照法律上，按常规来讲啊，一个劳动者应该是他的劳动关系是确定的，就是跟某一家公司有劳动关系。现实中呢，但是现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界都是没有这个否认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比如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他可能白天为一家公司进行全职的工作，那晚上比如说有一些保安，他可能在晚间也去从事一些保安的工作，这个时候呢是跟另一家公司存在关系，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也有可能是劳动关系。 哦， 所以双重劳动关系或者多重劳动关系应该是很特殊的情况下，可能存在这样的关系。 那么下面呢，我们讲另外的一类工种哈，是这个高尔夫球的球童。因为高尔夫球啊，它是有这种季节性的哈，因为一般都是室外，尤其是在北方，那可能到了冬季的时候，可能高尔夫球场就没有办法来让高尔夫球的运动员啊来进行这样的运动了。那么于是就会发生这种问题哈。那您把这个情况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 好的，有这样一个案例啊，就是石女士呢是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童，她就说了，她是2013年5月11日入职的。每个月呢公司啊都通过现金啊转账的形式支付上一个月的工资，其中啊每月基本工资是400元，另外有场次费，就球童们这个场次费都是很高的。石女士就说，每年12月到第二年的2月，这是这个高尔夫球场的封场期，每年呢都是3个月，会根据这个天气变化的时间略有不同。这个封场期间呢，公司就只发放这个基本工资400元。这个石女士就说，她从2013年到2019年7月份一直都是这样的工作模式。后来呢，因为这个公司没有给她缴纳社会保险，这个石女士呢就向公司发送了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后来呢，石女士就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且呢要求公司支付封场期间这个基本生活费的差额，认为400元比较少啊，要求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的差额给补足。 那 么仲裁呢确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后来石女士呢又起诉到法院，要求支付基本生活费差 额啊，包括补偿金等各项费用。 那么也就是说，在劳动仲裁阶段是认定了石女士的确和高尔夫球场存在劳动关系的， 对，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里面，高尔夫球场他又是如何来辩解的？ 高尔夫球场也表示很委屈。高尔夫球场说，这个公司和石女士是一种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良好的关系啊，球场会支付石女士一些劳务费啊，并不是工资，并且都足额支付了。认为双方呢并没有存在建立劳动关系，公司也没有必要支付相关的费用。 那他的理由呢？他为什么认为他跟石女士就是不是劳动关系呢？ 他认为可能也是一种答辩意见。其实现实中确实没有跟石女士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而且确实在特别在封场期管理也比较松散。石女士可能就是回家休息，甚至也可能存在一些短期的劳务，她可以提供别的劳动，可能公司也不介意，也这期间也不管理。对，所以公司认为双方的关系比较松散，每年工作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公司也认为这个石女士的大部分收入啊是通过这个服务费，就是这个现场的客人会根据自己的那个当时的这个情况给予石女士这个服务费。那这种服务费公司是不干涉的，可能是都由石女士去获得这种服务费。就公司所说金额还是比较高啊，说石女士每年要每个月可能有一两万的收入。 那看来这个服务费真的是不低，是吧？ 是这样。 那所以说公司认为，那既然他跟石女士之间并不是劳动关系，那也就无所谓上不上社会保险的问题了。 对，应该是这样考虑的。 好，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到底在这起案件里面，他们双方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在审理后认为啊，当时啊高尔夫球场并没有就仲裁裁决提出异议，就是没有起诉，而仲裁呢当时确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啊。我们根据这个司法实践和现实中双方的这种劳动关系从属性的特征，我们认为确实是存在劳动关系的。那么根据这种行业特点呢，高尔夫球场在冬季进入封场区确实没有安排员工工作，但是呢双方劳动关系并没有解除或终止，因为双方并没有办理任何的手续，第二年又过来上班。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这高尔夫球场还是应该向石女士支付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70%的生活费。所以呢我们就判处公司应该支付石女士这个2013年到2019年这个期间封场期间基本生活费的一个差额，大概是15000多元。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认定了他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对，不是封场期的时候确实跟那个劳动者的这管理是完全一样的，按时上下班，按月发放工资。对，还是能够看出双方具有劳动关系的特征。 那这里面最后法院为什么还是认定公司要支付给石女士是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啊？ 因为根据我们工资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啊，如果这个劳动者因为公司的原因呢没有提供劳动，那么呢公司是应该支付劳动者就是不低于咱们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在法律上叫生活费，是每个月有这样一个标准。 这样的一种用工方式啊，的确是比较灵活，而且的确也存在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工种，有可能会出现它一年当中有这种淡旺季之分，是吧？ 确实是。 那这种淡季的时候真的就是没什么事做哈，那旺季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我们如何去确认他们双方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其实在法律上还是要看这个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特征。我们在法律上劳动关系啊有三个特征，一个是呢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他具有劳动关系上这个用工的资格，比如说我们的用人单位需要有正常的营业执照，而不是个人这种劳务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接受用人单位的指派，做的相关工作呢都是用人单位去指派的啊。第三种呢，就是确实用人单位需要按月或者是按这个相应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像这种我们说劳动关系从属性，如果有这样的特征呢，除非用人单位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双方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一般会确认双方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那么这起案件的提示又有一些什么呢？ 这起案件主要涉及到这个基本生活费的概念，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这个基本生活费啊，它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停工停业时获得的一种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律规定，咱们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27条规定，如果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也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说是一个月，用人单位呢应当按照 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用人单位呢，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话，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我们呢也提示劳动者，基本生活费呢是适用这个一般仲裁时效，如果公司没有及时支付的话，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身权利被侵害起一年内提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高琳琳法官呢，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两起哈，这种灵活用工模式下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所产生的涉及到确认劳动关系的纠纷。我们在9月11日的节目当中也请到高法官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那么我们通过这几起案件，以及咱们昌平法院在近几年所审理的这一类纠纷的分析和总结来看，那么这一类纠纷的产生的原因都包括哪些呢？ 我们分析了一下，就许多案子确实是因为工伤保险待遇引发的纠纷。我们认为可能确实是因为政策门槛导致工伤保险待遇没有覆盖。就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呢，我们是按照实际存在劳动关系的传统工作形式设定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与当前的那个新业态下这个多元化就业趋势相比呢，就有一些不匹配的地方。劳动者呢纳入工伤保险范畴必须由用人单位缴纳，而在工伤保险行业风险分类表中呢，没有快递啊、送餐等这样行业的风险划分，也没有确定相应的这个缴费费率，所以用工单位呢可能也没有法定的缴纳义务，灵活就业者本人呢也没有缴纳的途径，这样呢就导致从业者呢无法参保，在发生事故之后呢只能通过诉讼方式维权。另外一个呢原因呢是就是各主体间啊权责关系有点模糊，在那个新业态下，由于平台强大的这个聚合功能，活动主体呢也多元化，主体间的关系呢也比较复杂，由于经营模式和用工形式的多种多样呢，从业者与平台企业之间呢就劳动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是否达成合意有些含糊不清，有些灵活就业人员呢可能为多个用工企业或平台服务，一旦产生争议呢，用工企业或平台与从业者之间基本权责关系不明确，容易相互推诿。 就是说那你跟好几个平台签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是吧， 推来推去跟踢皮球一样， 是 啊，那么就导致劳动者想维权的话的确是带来很多的困难， 是这样的。 这是第二个原因，那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还有一个原因啊，确实咱们灵活就业人员还是相对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这个用工企业和平台在制定进入退出订单分配啊、计件单价啊、抽成比例、报酬构成及支付啊、奖惩规则等直接涉及到咱们从业者权益的制定规则和平台算法的这些方面啊，从业人员呢确实话语权相对较少，咱们灵活就业人员通常法律意识也相对淡薄一些，没有要求用工企业及时签订书面的协议，有的时候对公司的一些制度也不知晓，日常工作中呢也不注意保存证据，所以呢从业者如果索要加班费啊、派单抽成等费用时呢，用工单位如果拒绝的话就容易产生纠纷。 还有一个原因是和这个用工企业的管理相关的哈， 对，就是确实部分的用工企业管理还不是很规范，由于这个灵活就业行业标准呢还没有很完善，所以呢有些用工企业没有形成完备的规章制度，也不太重视对员工的日常管理，在对员工进行工资发放啊、绩效考核、解除合同等方面呢存在比较大的随意性，甚至还有个别企业他规避法律责任，侵占了这个从业者的休息休假呀、享受补贴这样的权利，所以呢就部分用工企业没有对从业者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啊这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管理比较松散，也容易形成相应的交通事故啊这样的事故。 好，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请您呢简单跟大家提示一下，那作为我们这些从事这一类工种比较灵活的工作的朋友哈，我们在维权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 好的，我们啊说了很多，其实还是特别建议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呢能够提升法律意识、风险意识，我们也可以留存相应的证据，日常的像工资支付凭证啊、加班记录都要进行留存。我们也呼吁啊咱们的用工单位能够规范新型用工模式的管理啊，为新业态的从业人员提供基本的保障，然后呢希望能够尽快的建立健全咱们行业自律的监管机制，我们搭建呢这种多元化的纠纷的解决平台。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让您一次听个够。而且呢，多档聊天室是同步开放，大家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呢，下载安装或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1000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将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劳动者的年休假工资的支付的问题，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 故事让人民激情荡漾。